街灯一盏一盏苏醒，怀念一盏盏来临，就等我听一听。小心翼翼潜入梦境，无力破冰的躲避，又一次在门外遇见你。许多年旧事求回忆，失眠夜里又漏雨，点点滴滴到天明。听晚风还嘘，时光却匆匆老去，洒水车路过冲洗城市的记忆，玻璃窗像旧电影，每一站都是刚褪色的你。当时青春年少，我们相遇太早，轻轻牵手拥抱，透着太多心跳，岁月汹涌波涛，冲散恋人毫无预兆，从今只能凭吊。当时青春年少，我们相爱很早，时间无尽隧道，只能向前长跑。旧梦几度飘渺，醒来已经不堪寻找，还是能陪你忘。听晚风还嘘，时光却匆匆老去，洒水车路过冲洗城市的记忆，玻璃窗一个一个像旧电影，每一张都是刚褪色的你。当时青春年少，相遇太早，轻轻牵手拥抱，透支太多心跳，岁月汹涌波涛，冲散恋人毫无预兆，从今只能凭吊。 是青春年少，我们相爱很早，时间无情隧道，只能向前长跑，旧梦几度飘摇，醒来已经不堪寻找，还是